譬如佢哋有美容美发学校，佢哋有兴趣先会读，因为佢哋仲要考牌。仲、有一样嘢，我喺台湾开发型屋，原来要牌照呢样嘢。四个位以下嗰啲咧就唔需要有，佢哋有个美发丙级嘅牌照。你四个位以上一定要有丙级，你先可以开。哦、你冇嘅咧，譬如你五个位咧，你冇丙级，佢哋唔会俾你攞牌。 即四个，即五个， 系啦， 即四个仲 OK， 唔使攞牌。 五个就唔得噶啦，你就要攞牌噶啦。 个、哦、牌系咪好难攞啊？要考， 要考嘅。台湾有个美容美发丙级嘅牌照，你要考咗先嘅。考个过咗，攞咗个牌，你先至可以开再大啲嘅 salon 咁样咯。好奇怪，但系有窿路嘅，可以问借，可以问人借嘅。唔系一定要负债，总之入面一定要有一个人有持有呢个牌，先至可以开。系啊， 即系其实台湾好多啲生意都有呢啲咁嘅特别规矩啊，即系唔一定你有嘅，你可以租翻嚟又得，即系咁。但系你呢间就啱啱四个位啊。 系，我同会计倾过，咁啊啱啱好，咁啊叫工作室，咁啊系咯。仲有佢哋唔可以登记，唔可以用英文。一定要有中文名，仲要一定要有两个字， 吓、一个字都唔得。 因为系啊，唔得。即系譬如我叫乐咖啡美发沙龙，我乐噶嘛，咁啊招牌。但系你登记嘅名字一定要乐乜乐物，咁我就改咗乐创。咁你可以登记个名字可以唔用嗰个名嚟做招牌，可以用另外 招牌可以用第二个名嘅、 啊。但系佢好得意啊，一定要用两个，我都唔知点解咁样。 呢、這个真系唔识解释啦，啲政府啲规定嘢咁， 真系 可能唔想咁多重复嘅公司名或者点样啊？因为一个字你机率大啊嘛，重复系咪咧？唔知啦，即系乱噏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亦都顺便讲句啦，咁啊，招牌还招牌，公司名还公司名系两回事嘅，等于统一超商呢间公司，佢嘅招牌咩咧？香港人可能唔知。台灣一定知，佢咪叫 Seven Eleven 咯， 系啦。 所以但系佢公司名叫統一超商係兩回事嚟嘅，咁啊，所以你間公司同招牌可以唔同。 仲有嗰啲員工咩一例一休嗰啲啊，搞到好鬼頭痛。 最近勞基法又改嚟改去，唔知改成點啦。 仲有台灣人有一個興趣就係檢舉， 誒，你哋都有被檢舉過？ 冇被檢舉過，但系我聽過好多都係。 会噶， 好中意检举， 检举文化嘛，有啲检举达人嘅。 总之你一有咩唔妥佢就检举你噶啦。 所以亦都因为咁而养成咗所谓傲客咯。 系， 就佢恶过你啦。总之佢唔，你同佢嘈过交，佢唔妥你，佢转头就检举你。 反而香港人都好中意投诉噶。即系譬如你去啲高级少少嘅餐厅，就以为自己好劲、好巴闭咁样，好中意投诉。但系香港人通常投诉完就。冇嘢啦嘛，但系台灣唔係嘅，佢嗰啲檢舉即係投訴，投訴完之後係有好多後續嘢搞嘅，譬如你又要上去和解啊，又要拆掂佢啊咁樣，哇，真係好煩。即係好似我喺台灣試過有車禍都要搞好耐一大輪咁。 嚇咁大禍？車禍係你撞人定人哋撞你啊？ 係俾人撞人亦都試過，不過撞人係好多年前，我結婚嗰陣時，但係我前嗰排就。揸电单车俾车撞过， 哦，冇人就冇乜事啦，见你咁样坐喺度就， 仲踢到波， 仲踢到波，即系冇嘢啦。 但系都好烦， 但系就轻微啊，即系个车损伤。 系啊，架车又冇乜嘢，我只脚又冇乜嘢咯。嗰阵时啊，只脚都惊惊地 噶。哦，咁啊，题外话讲埋啊，咁点发生噶个车祸？ 我啊直行嘅，台湾咧就系十好多十字路口。咁直行嘅车永远都差唔多大晒咁滞嘅，你左转又好，右转又好，你都要睇到冇车嗰阵时先至好转嘅。因为个调解官同我讲，因为我嗰阵时要直行，有架车咧就要右转，我已经喺佢前面，佢仲要爬我头右转。咁我嚟唔切反应噶嘛，佢爬我头右转，咁咪一嘢挨落嚟，我咪成个瞓低咯。咁跟住就要去调解会度调解，搞完好大轮又要约佢又成，咁我就要自己准备一啲，譬如佢要赔我啲乜啊，修理车啊，住院啊，成啊，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、是、精神赔偿。台湾唔理你嘅，你中意开几多得，等佢去杀，即系譬如你开50万都得嘅， 咁啊，去等佢哋慢慢打折啊，譬如佢好中意讲啊七折啊八折啊五折六折二两折咁样，咁最尾赔咗50,000台币俾我，咁我计量啊剩啊，咁佢哋精神赔偿咧，调解会咧就有个计法嘅， 系 就系你人工，譬如你计完赔偿嘅人工金额就差唔多嗰个就系精神赔偿。较为合理， 赔翻你一个月嘅人工。 吓，即系譬如你一个月嘅人工系30,000，咁你一个月冇翻工，咁佢赔你30,000人工啦。咁另外精神赔偿嘅合理范围就系30,000。 嗯， 如果你超过佢都会话，好似唔系咁适合咁啊。你可以开，譬如30,000，你可以开10万，但系佢会同你讲，私底下同你讲，其实30,000已经叫合理啦。咁不如一人退一步啦，咁样。如果唔系，就要上法庭啊，成啊，咁样就变咗。就系呢啲， 即都几麻烦啊！ 仲要我冇车牌， 吓、 我冇电单车牌， 冇牌驾驶啊！咁你都可以有一赔啊？ 有 啊， 我觉得台湾人 即系啲 又揸得唔系咁紧， 啲法例即系都几骑你啊！ 但系我有私家车牌，我有国际牌，系啦。咁我嗰张上面就写住持有私家车牌，但系就。未有持有电单车牌咁样咯。 持有私家车牌其实就可以揸50cc 嘅电单车嘅。 但依家台湾几乎都好少50cc 嘅电单车咯。 唔知啊，我已经脱离呢个电单车界好多年啦。我读书嘅时候，嗰架都100啦，100cc 啦。 50cc 真系好少见。 啲女同学咯，嗰阵时兴女仔实实架，几得意嘅。 但我净系知道，如果喺台湾有电单车牌。持有5年以上可以直接去香港吸电单车牌，就唔使再考。系啊， 咁方便啊，咁得人惊嘅。 系啊，好得意啊。 咁上次就赔咗20,000精神损失费，咁另外架车咧， 架车小事啦。台湾收即系 都要整整啦， 好平嘅啫。台湾最平电单车呢啲嘢， 你太耐冇整我唔。知咩？因为我学生我听整整觉得好贵啊， 2-3千元搞得掂噶啦呢啲。 咁都要佢俾噶嘛？ 系都要佢俾，但系呢啲小钱嚟啊，最赔得最多系人工同埋精神赔偿啫嘛。 不过又要讲翻咧，呢个即系喺台湾嘅司机就好乞人憎嘅。佢头先佢讲嗰个故事咧，咁其实佢可以你后边转噶嘛。 系啊， 佢好中意爬你头去做一啲。好危险嘅动作咯，呢度啲啊车唔知点解嘅， 所以揸电单车真系要小心啲。 最好唔好揸啦，其实我就冇揸好多年啦。 因为台中市区商圈真系同香港嘅铜锣湾嗰啲差唔多，好难停车啊！你要揾停车位咧都好鬼难。台湾真系好少嗰啲停车位，同香港几乎差唔多。 咁啊，呢度车又多啦， 系啦，所以你有电单车，你转嚟转去，咁你窿窿罅罅都可以停，方便好多。 不过呢啲大家自己衡量啦，即系我以危险角度咧，我就唔揸嘅，我宁愿唔方便，我咪搭巴士或者搭的士咯。 迟啲有捷运啦，迟啲。 哦，捷运啊，都起好先讲啦，就正式通车先讲，应该话起好噶啦，应该差唔多噶啦。 系咯， 咁但系嗰啲啊，另一边啦，又唔系周围都有，即系有牌啊！呢个捷运系统同台北有牌争。咁讲翻你啲生意嗰度，咁你同啲客嘅关系都大部分都 OK 嘅， 都 OK 嘅。咁佢哋都好有兴趣，譬如你香港 过嚟，点解会过嚟啊？ 系啊，问好多嘢嘅。咁变咗呢个系又系另外一个话题，可以同佢哋分享咁样咯。咁我哋又可以了解一下解台湾人喺呢边生活系点啊嘛？ 有冇啲阿姐特别中意你咁样噶？有冇搞嗰啲嘢噶？ 冇噶喎，有啊！ 有啲客 话：， 好有型喎，成日黐住你啊！ 都唔系啊，台湾都好多好有型噶。依家台湾唔系以前嘅台湾啊，依家好多都好鬼，即系潮流好前噶啦，已经。其实台湾近呢几年发展得好快噶啦，对于时尚潮流， 即时尚潮流嘅嘢， 发展得好快噶啦。 我就系知好多辣妹啊，着得好夸啊，呢啲翻嚟香港冇乜几可以见得到啊。 佢哋大胆好多， 开放 吓、开放啊，都可以讲开放嘅。但系佢哋行为上面定系各方面，佢都大胆好多咯，但系又。 唔代表隨便嚇。佢哋好得意嘅，佢譬如有陣時可能著得好性感性，但係唔代表佢隨便咯。 嗯， 係啊，我理解係咁咯。 即係佢俾你睇，佢中意俾人睇，但係唔代表中意乜乜嘅 嚇。佢唔代表佢思想好開放、好隨便咁樣，但係佢中意 show 自己啲身材啊，知道自己各邊方面。 中意俾你欣賞， 俾你欣賞欣賞嘅角度，但係佢哋唔係咁隨便嘅。其實台灣女仔都係， 嗯，咁啊，女仔嗰方面，不過唔講住啦，去揾志雄你再傾啲台灣妹啊。咁啊，頭先你講啊，譬如檢舉文化或者喺度，其實有冇啲咩客喺網路揾翻嚟啊？ 有， 都陸陸續續都好多啦。 嗯， 即係經你經營之後。 當你經營個粉絲專業啊、網絡行銷呢方面咧，變咗慢慢就會有啲人因上網 search 你一啲某一樣嘢就啱佢哋嘅，咁佢哋就會陸陸續續會過嚟試又好，點都好，會咁樣咯。通常佢哋會譬如短頭髮，見到你啲作品，咦短頭髮 OK 喎，咁佢哋會揾你喎。诶，譬如你染头发 OK 嘅，佢成日染嘅，咁变咗你染头发 OK， 佢会过嚟试下咁样。 会唔会有啲客户攞啲明星相咁？我要整咁嘅样。 有个香港度度都系。 度香港，因为我以为香港有，我睇下台湾冇。 系咯，好多都系咁啊！譬如你攞住一个林希蕾咁样，我要整到林希蕾咁，整整个样先啦。讲笑嘢， 去隔篱嗰间咩医美医院先啊？ 讲笑啫，就系到到地方都会有呢啲情况嘅。攞个谢霆锋去上，诶，近排谢霆锋发型几好喎，我想剪呢、這个，咁大有人在啦。 即系都系咁样嘅，因为我未试过嘛，所以咪问下咯。 其实呢个省略咗喺发型屋揭发型书啊嘛。 嗯。 即系你依家网络咁方便，诶，搵到呢个发型啱嘅，即刻俾个发型师睇，我要咁样，系啦。 就唔需要再攞书啦。 系啦，冇错。 咁样咁啊，比较一网络简单咗啊，系嘛。咁除咗呢啲之外，咁有啲喺网路睇到你留言啊，咁嗰啲女仔就特登过嚟， 嗯， 即系帮衬你哋都有嘅， 一定有啦。你可以嘥好多钱去网络行销添， 嗯， 一个月你可以嘥成几万蚊去做，俾人做网络行销呢一样嘢。 就算 Facebook 都收钱啦、 啊， 你要真系要卖 广 告， 打 广 告都要收钱、啊。 即系就算你冇揾行销公司，你俾 Facebook 都系一。筆錢啦、啊， 但係行銷公司會幫你管理埋、 嗯，所以呢個題外話講翻，譬如做網購，你唔好以為真係訂兩嚿嘢訂上網就網購，你淨係賣廣告啊，嗰筆啊都唔少錢啊， 所以呢啲亦都係成本之一咯。 嗯，咁就頭先你講最後咧，想講翻你咪好，即係九成係女仔嘅，一成係男仔咧，咁點解會你會其實係香港係咁啊，定話係定話台灣特別？嚴重啲，點解咁少男仔嚟幫？睇男仔喺邊度剪嘅咧？一百蚊嗰啲 嗱，台灣好多好平價嘅，好平價嘅。譬如你二三百蚊啊，一百蚊都有嘅。 嗯，一百蚊快剪啊！ 簡單啲啊嘛，男仔咁變咗你收一個中上價錢，男仔一個月剪一次就未必符合佢哋嘅經濟效益，所以佢哋好少會嚟我哋啲鋪頭度剪頭髮，除非啲。女士们嘅男朋友或者老公顺便嚟剪就会有咯， 哦，但女仔每个月使一两千嚟整整个头都会， 佢哋又唔会每个月，大约三个月左右啦，两、三个月左右啦，咁啊，一段长时间，然后一洗就可能好多咁咯，佢哋好中意咁噶， 嗯 ，OK 啦，咁啊。今日其实即系其实两集嘅喺度，咁啊讲咗好多故事啦，讲亦都讲啲题外话啦，咁啊都希望阿 Wo 喺度继续即系可以生意兴隆啦，首先跟住喺度即系继续落去啦，咁啊希望之后个铺头越做越好咁啊，亦都可以为港人增光增光啦， 希望啦， 就点嘅，我树头树脑都整得咁型仔咁，应该冇问题嘅。咁今日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啦，咁以后可能一两年之后再搵你又傾下呢两年有咩 新 故事喎，好嘛。好啦，咁今次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下次再傾其他嘢啦。 好， 拜拜。 拜拜。